下来的。那时候这还没荒废呢，甚至所谓那个防空洞还没有开挖呢，这又是怎么解释啊？北京有所谓四大鬼楼，欧洲也有所谓四大鬼宅，什么样的房子容易有闹鬼的传说呀？首先年代得够久远，让人对它的来历说不清道不明，其次平时要人烟稀少，最重要的一点得有足够的理由啊，让人不敢进去。您看朝内81号有100多年的历史，又荒废了十几年，这足够有资本成为鬼楼了。那解放前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呢？有人说这曾经是英国人的教堂，有人说这是皇上修的赐给荷兰人的教堂，还有人认定这是王府井教堂啊，当年有力的竞争者，可惜工程进度太慢就被淘汰了。反正无论哪种说法都有一个共通点，教堂。81号以前会不会真的是教堂呢？其实这些说法都不准确。1890年啊，是两个法国的天主教徒把这两栋小楼啊赠送给了教会，但这并不是教堂，这只是宗教人员办公和居住的地方。解放以后呢，更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成了民政局的办公楼。而近几年这两座小楼的荒废却让这成了探险者的乐园。如今呢，81号两座小洋楼已经成为了东城区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由于内部木质结构疏松，必须经过加固整修才能对外开放，于是就经常锁着门。咱们呢还是等到啊我们政府把它修缮成为一个很结实的不危险的这么一个小楼之后，再来欣赏这个民国的小洋楼吧。这是现实中的朝内81号。当然在网上啊，在文学作品中啊，就有很多的怪异的事情被记录下来，就是小说啊。2014年7月18日根据青年编剧于雷的小说《朝内81号》改编的电影《京城81号》热映。那通过昨天的节目，我想呢您也听出了一些端倪了。这种恐怖小说都是作者人家自己编出来的。那么我们节选一段小说情节给大家说说听听。当然我们昨天的故事呢已经讲到这儿了，就是一个剧组在朝内81号拍戏，女主角枪杀了16个剧组成员，自己上吊自杀。这个消息引起了网上探险者的兴趣，网友老玉米在网上发起了探险朝内81号的活动，随后一行10人来到了这里。那他们到底有什么发现呢？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奔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 大队人马连夜开车或打车就到了朝内81号。等到在马路对面聚齐的时候，已经11点多了。老玉米建议等快12点了再进去。咱要玩就玩个大的。大家伙纷纷响应，对，好，可以。等到11点44分。老玉米第一个从后院的软梯就跳进去了，发现脚下全是建筑垃圾，这老宅子很多年没人住了。大家伙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鱼贯而进，就进了这个阴森的老宅。强光手电在夜晚发出惨白的光啊！五宝打头，老玉米招呼这些个网友们慢慢的摸索前进。 哎，老玉米，瞅楼顶有人。 大家就顺着吴宝的手指往上这么一看，哎，确实就见东楼的露台上有半个身子的人影朝这一晃，哎，没了。 哎，老玉米，你看地上有血。 有女网友真看见了，哎呦，真死人了，你看这还有公安画的粉笔人影呢。再一看旁边这么些个拍戏的设备啊，这摄像机，哦，这是灯光，这反光板，还真是剧组出事了，这还是拍鬼片的置景还是怎么回事？大家伙正议论着呢，有人眼尖，哎，看 一瞧东边二层那东楼啊，竟然冒出了烟了，隐隐的好像还有火光，不是着火了吧？咱们去看看，要是真的还真的赶紧报警。哎，走走走走，大家伙顺着墙根就摸进了东楼，在一楼就闻见有什么东西烧焦了。哎，就听见那楼梯呀、啊，大家伙上楼的时候嘎吱嘎吱吱扭吱扭响，老玉米是第一个上去的，就看见二楼大厅中央围着一群人，中间是火源，一个人在火上还干着什么。哎，老玉米这个脚步声把这群人给惊动了，一回头感觉他们拿着也是强光手电，哗这么一晃，呵，老玉米这眼睁不开了，干什么呢？你们是干什么的？对面一个女的看了看老玉米，哎，你们也是来探楼的吧？啊，是啊，你们，我们是打西安过来的，我们都是探险的网友，这不是北京第一鬼宅吗？啊，是我们、也是，我们都是北京的网友。哦，呵，咱们两路网友聚会，好，咱一块探楼。大家伙上来，呵，这人也挺多，聚拢过来，这一看这儿没什么事儿，也是网友。北京这波啊，这心里的事儿就放下了。刚放下，对面那女的一句话让大家伙汗毛又都立起来了。哎，你们过来想想办法来，你看这堆火老也弄不灭啊。老玉米啊，跟这个网友们吴宝什么过去一瞧，果然人群中一个男的还拿脚光光踩着这火，那一小串火发着蓝色的火苗在木地板上疯狂的跳跃着。拿瓶矿泉水来。没用没用，我们浇过矿泉水，一进来这火就着起来了。咱们呀、啊、还是下去报警吧，别的待会儿这火大发了再把这小楼点了。于是前后两拨人马陆续的下楼，等人群走的差不多了，那火呀竟然慢慢的灭了。走到最后，那网友往着火的地方瞄了一眼，趴在老玉米耳朵边上说，哎，那上面怎么好像吊着个人还晃荡啊。老玉米胆大，刚要回去看，他女朋友一把把他拽住，哎，就把他拽下去了。等他们到楼下，走到前面的已经啊，把保安室看门老大爷给叫起来了。老大爷一瞧这医院的人呐，很不高兴，你们麻了，这怎么进来的？你们都是啊，出去，连骂带嚷，把大家伙轰出来了。老玉米呢，跟对方那小组的人说，这火呀，我倒是看见灭了啊，大家伙也不用担心了。哎，咱们见面也是有缘，互相留了电话号码，留了 QQ 号，留了群号。哎，说你们都上哪个论坛，我们上哪个论坛，和到时候咱们以后再交流。各自离开。老玉米在东四十条那儿找了一家24小时的咖啡馆，大家伙嚷嚷着要看刚才拍的照片和 DV。有网友已经在这个网上发消息了。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有一网友就说，哎，我姐呢？谁看我姐了？去厕所了吧？没有啊，我们刚一块上的呀。那给打个手机，打，一打手机通了。喂，姐，你去哪儿了？你在厕所吗？你吓死我了！你在哪儿呢？哎，老玉米，听的什么声？老玉米把电话接过来一听，那边啊，电话那头是重金属音乐那种刺耳的声音，咣当咣当啊，电吉他。就在这会儿，这手机竟然没电了，自动关机了。哎，手机没电了，不可能，我新换电池啊，就怕但是咱中途没电我才换的电池。这个时候又换一个网友手机，赶紧再打，结果再一打就听见电话里说了，对不起，没有这个电话号码啊。再打还是对不起，没有这个电话号码。哎，这怎么回事？他是不是跟刚才西安那几个人一块儿给他们打的？刚才不是留电话了吗？打，哎，好，结果一打呀，刚才见着那个西安那几个网友留的电话全是对不起，没有这个电话号码。这个时候上网发帖那个网友啊，拿笔记本上网，那个也抬头说，不对，刚才他们留的 QQ 号和群号也没有，这 QQ 号这怎么会写错了，怎么会没有呢？这个时候拿单反相机的那网友也给大家伙看，你看刚才我拍的照片什么都没有，拿 DV 那一枪，你看他刚才录的这里也什么都没有。可就在这会儿， 九个人的手机同时就响起来了，各种震动，各种铃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有手快的接通了电话，哎呦，都赶紧把耳朵都拿开了。呵，谁给我打电话放摇滚乐呀？那是重金属。这电话里边的这个音乐声太刺耳了，这个耳膜都震破了。老玉米啊，可发现这事儿实在是太奇怪了，赶紧报警吧。警察到了，听完老玉米他们的陈述，把所有人带回警局啊，询问记笔录。到第二天上午，案情汇报会来了一个消息：第十八具尸体在二楼刘美娟上吊的地方被发现了，脚下没有任何凳子什么的，只有一滩水。这是一个平面模特，21岁，叫古佳，他和妹妹古素都是老玉米城市探险小组的成员。3天以后，古素把老玉米和全体组员告上法庭，要求合计赔偿188万。还有一条消息，就是当晚朝内81号根本就没有人值班，三个被叫去做询问笔录的保安是快2点才回到值班室的。就这样，古素古家的父母也打东北老家来了，劈头盖脸就把老玉米打得嘴角流血。老玉米没说话，几个女组员上去劝，被老两口骂了个狗血喷头。老玉米深深的给老两口鞠了一躬，那是他带着这个网友出去，结果出事了。古素爸爸一脚把他踹在墙角啊！几个组员扶着老玉米，赶紧躲开吧，赶紧躲开吧。老玉米自个儿还说呢：“哎呀，都怨我呀。”说有个网友说看见了，说上面有个人，我应该救他的呀。那个时候要做个人工呼吸什么的，还来得及。这时候你瞎自责什么呀？咱们上去时候还好好的，怎么一走就没了呢？再者，你怎么知道掉在那儿晃荡的就是骨架呀？那地方太邪了。说实话，老玉米，咱不应该去。哎呀，都什么时候了，别瞎埋怨了，咱看法院怎么判吧。哎，法院怎么判我都盯着，是不是要罚好多钱？反正大家伙就聊呗。老玉米也委托了一个律师去应诉。在法庭上，老两口是声泪俱下呀，我们就这么俩闺女，结果这闺女刚到北京这发展了，结果这怎么就死了呢？而且好多组员都哭了，都是网友，平时都见面，都是朋友啊。老两口当着法官的面打了古素一个大耳瓜子，你怎么不好好照顾你姐姐？哎呀，这一家三口是哭成了一团。判决书也下来了，一审法院审理以后，以发起组织者米先生，就是网友老玉米啊，不具备对环境的控制能力和管理能力，不承担应对产品或服务承诺担保人身财产安全的经营者义务，而且出现意外以后也履行了必要的报警救助义务等啊，为由驳回了古家父母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以后，古家父母不服，向一中院提起上诉。最终判决，一中院审理以后认为，在我国城市探险运动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活动方式，该种运动一般是多种人参加，在组织形式上具备以下特点：活动者自由结合，自愿参加，由一个或数个组织者或称领队负责安排探险路线、出发时间和行程等事宜，组织者同时也是活动的参加者，对于其他参加者没有绝对的管理能力，也没有绝对的管理权利，探险费用由参加者平均负担，即所谓 AA 制，活动也不具有盈利性质。且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哎，说白了吧，就是，哎，一中院认为米先生是这次城市探险的发起者，同时也是组织者。根据查明的事实，米先生于2010年12月15日在电话预约的内容，包括活动时间、地点、路线、行程安排、装备要求、活动强度、风险提示等。应该说，米先生在发起城市探险之初，尽到了相应的义务。所以一中院认为啊，米先生也是一个爱好者，也不是专业人员啊，而且呢，活动是全体人员参加，也不是组织者的个人行为，而且呢，发现古家失踪以后，米及全体队员也采取了电话寻找、直至报警等救助措施，而米家本人作为完全民事能力，他应该了解该类活动所具有的特殊风险， 所以说白了吧，就是这事儿跟人家米先生跟那些个网友们没关系，维持一审的原判，但是建议米先生要向死者父母道歉，使其心灵得到安慰。谷家的父母啊，愤怒地指着法院的天棚骂呀，我女儿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的。当然这是也合情合理吧，这个但是不合法呀，你在法院里嚷嚷，但是法官呢就是让他们控制情绪就完了，也不深究了，毕竟人家女儿都去世了。那么老玉米他们一干人违反治安条例处罚，哎，擅闯民宅被处以罚款，并且拘留15天。公安也有下文了，刑侦勘查初步结果就是剧组死亡16人均为枪伤，都是刘美娟所持道具枪内发出的子弹所杀。刘美娟系颈部窒息死亡，符合上吊的表现。一些死者呈现出的高度腐烂原因待查。简单就说15天过去了也没人破案也不成，哎，破不了，这怎么回事？等老玉米啊第16天放出来以后，在家睡了2天，到第18天的中午，他开车出来呼吸点新鲜空气呀，散散心呢。哎，这玩意也奇怪，也不知怎么回事。大周三中午哪儿都堵车，哎，不知不觉就拐到了朝内81号，正在等红灯。怎么这红灯怎么老不变绿呀？他听着1039这个频率啊，突然光叫唤，吱，没有广播了。老玉米低头一调台，不小心呢，把放在副驾驶的包碰到地上了，打里边滚出一个军用望远镜来。哎，老玉米一看，这不是我的吗？我不记得我买过这么高级的东西。老玉米拿开，打开盖，他不是正等红灯呢吗？随手拿着望远镜，放在眼睛边上就往天上调。哎，他就看见朝内81号东楼的阳台上，那个谷家一丝不挂，举着个牌子站在阳台栏杆上冲他笑着，牌子上用红色的东西写着几个大字，写的是做鬼也不放过你。在一周以后的案情汇报会上，1215特大凶杀案有了结论性的结果。刘美娟，女，27岁，中戏表演系毕业，在多部影视剧里担当女二号，与多名导演和制片保持长期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是宫颈癌晚期。从他和这部戏的导演所发的短信内容来看，二人关系暧昧。二人于8月7日、9月19日、9月20日、11月18日曾经在几个酒店开房。道具枪里画上去的子弹是由负责烟火的刘京生提供的。刘京生的子弹来源初步判查为青海贩枪团伙用黑摩的运进本市，尚未锁定具体人员，暂扣黑摩的18辆。可以肯定的是啊，刘美娟得知自己宫颈癌晚期以后报复社会，通过刘京生搞到真子弹假戏真做报复杀人。至于胸口子弹弹孔慢慢显示一说呢，无直接证词证言，不予采信。城市探险小组声称看到有人在放火这个事儿，据查无证据支持，不予采信。谷家之死是怎么回事呢？是他妹妹谷素一手策划的。他现在大家都在二楼混乱之际啊，用迷药迷倒了谷家，放在一处不显眼的地方。等大家跟楼下看门老头理论的时候呢，偷偷返回二楼，把谷家挂在房梁上。所挂的位置，哎，凑巧就是刘美娟自杀的位置。二楼就那个地方离楼梯近，能拴绳子。那怎么老玉米后来又看见了这个谷家举着牌，据说那是谷素装扮的，那，哎，就为了显示说有鬼，哎，这转移人们的视线，但是被我们公安干警一下就给查破了。那谷素为什么要杀害他的亲姐姐？动机就是情杀，因为谷家呢抢了谷素的男朋友啊，一个智利的房地产公司的一个老板，现年是59岁。这谷家姐妹呢是当时啊这老板的孙子，他的学校图书馆落成典礼的时候的礼仪小姐，在这个落成典礼上当礼仪小姐，跟老板认识了，老板就跟其中的这个妹妹就好上了，结果姐姐又把她给抢过去了，哎，结果妹妹就因为这个就把她姐姐给杀了啊，就这么个事儿。所以这个1215特大谋杀案就是这么个情况。案件虽然是真相大白了，但是这个还有很多无法解释的现象，那怎么解释呢？